守口设意身莫犯。2008年冬，我带两个小学友去千佛寺看望闲公老和尚。当时老人家正在前面的院子里往外挖一个很大的树根，掏了很深一个大坑，满身满脸沾的都是泥土。印寒法师说：“师父啊，你别再挖了，这么大一个树根，你挖到啥时候去了？扔到那儿，等着它自己沤烂好了。”老和尚一边挖，一边说：“干啥事，你不要怕做难，我不停地挖，总能给它挖出来。挖出来能烧锅，腾出地来又能种菜。你放这儿等着它自己沤烂，得啥时候啊？”印寒法师摇着头对我说：“本来接他过来，想让他享几天清福了，结果来给我干活来了。一天到晚都不闲着，咋劝他都不听，我是真拿他没办法了。”印寒法师说着，转身到后院去了。老和尚扭头看着印寒法师的背影，小孩子一样嘿嘿地笑了。我们三人上前去给老和尚顶礼，老和尚连声阻拦说：“不要拜，不要拜，地上脏得很。”和我同去的两个小学友曾在千佛寺和老和尚朝夕相处过三个月，所以老和尚看到他们过来非常欢喜，停下手中的活跟我们聊了起来。老人家对我说：“你们庄上人善根深，学佛人多。”我说：“是呀，我们庄上差不多家家供佛。”老和尚问我说：“你们庄上多年前住过一个老和尚，你记不记得？”我说：“我那时还很小，但是有印象，因为那法师是我奶奶护持的，后来他去白马寺了。”老和尚说：“那时候我请他去来佛寺，他不愿意去，不知道现在还活着没有。”我告诉他：“听说已经过世了。”老和尚问：“啥时候不在的？”我说：“早都不在了，那都是上个世纪的事了。”说的我自己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心想那位法师若在世，也该有100多岁了吧？您以为谁都像您老这么长寿啊？老和尚看着我，不解地问：“你笑啥呢？”我说：“您老是不是以为那慈禧太后还活着呀？”老和尚也被我逗得大笑起来，说：“我还没有那么糊涂，哎呀，我这是业障重啊，想走走不了。”眼看着老同修们一个个都走了，就我成老妖精了，听得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。我一边伸手把老和尚从树坑中搀出来，一边说：“您老歇一会儿，再给我们讲个故事好吧？”老和尚在旁边的一块木头上坐下来， 指着另几块木头，招呼我们也坐。我挨着老和尚坐了。两个小学友说不想坐。老和尚对他俩说，不想坐着木头上，屋里有凳子。我说，您老甭管他们，他们是坐不住。老和尚笑呵呵地说，我给你们讲个佛经里头的公案，可好听了。以下是根据贤公所讲，大概整理。有一位阿罗汉出去托钵，遇到一个漂亮的女鬼。女鬼说要供养罗汉，就把她请到了家里。罗汉一看，这女鬼家中珠光宝气，非常气派。女鬼把供养罗汉的饮食摆在桌子上，请罗汉用餐。罗汉低头时，看见桌子的四条腿上拴着四个饿得皮包骨头的恶鬼，觉得非常好奇。女鬼说，请尊者稍等，弟子有紧要事情，先出去一下，马上就回来，请您慈悲，千万不要施给他们四个食物。女鬼出去了，罗汉一边吃一边纳闷，为什么不让施给他们四个食物呢？四个恶鬼眼巴巴地望着罗汉在那儿吃，也不敢出声。罗汉觉得这样太残忍，实在忍不住了，就把食物分了一些给这四个恶鬼。不料想，这四个恶鬼把食物吃到嘴里，却一个个痛苦地狂叫起来。因为一个恶鬼的食物到嘴里就变成了自己的肉，一个恶鬼的食物到嘴里就变成了铁丸，一个恶鬼的食物到嘴里就变成了大便，一个恶鬼的食物到嘴里就变成了脓血。罗汉见到这样的场面非常吃惊。那个漂亮女鬼急急忙忙从外面跑进了屋里，很痛苦地对罗汉说，我出去之时就曾叮嘱您，千万不可施与他们饮食，您为什么不听呢？难道您比我还爱他们吗？他们是我前世的丈夫、儿子、儿媳和丫鬟啊。罗汉不解地问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女鬼说，我前世供养过一位阿罗汉，我告诉我的丈夫，希望他随喜功德，谁料他听后反而出言毁谤，说他为什么吃咱们的东西，怎么不去吃自己的肉。我很伤心，就又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儿子，不料他也出口毁谤，说他怎么不去吃铁丸呢。我更加伤心了。正赶上那天有亲戚送我的食物，却被我儿媳妇给偷吃了。我去问他，他不承认，还说，吃你的食物还不如吃大便呢。我回赠亲戚的食物，却被丫鬟在送去的路上偷吃了。我责怪他，他不认错，还说吃你的食物还不如吃脓血呢。 我心里对他们四人生起了大嗔恨心，于是发了一个反愿，愿我来世生活在可以看到他们四人受恶报的地方。所以今生我做了大力鬼王，若不是这个恶愿，单凭我供养阿罗汉的福德，我今生就该升刀立天，享受天福。老和尚把故事讲完，笑呵呵地问我，好听不好听？我听得汗毛直竖，原以为老和尚只会劳动和念佛，不一定懂得太深的佛理。这回一下让我彻头彻尾的折服，心想，这老人家绝对不是糊涂人啊。老和尚看我发呆，就接着说，这个故事就是教人说话不要言馋口满，能吃过天食，不说过天话。说话口满招人恨，犯众人侮，也不要生坏念头，有坏念头吃亏的是自己。因缘生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莫学惭愧，因时隔久远，其中细节或稍有不准确者，莫学确实德薄才疏，竟不知这则公案出何典籍。本想查到出处予以参照，却几经努力而无果，恳起十方忍者见谅。古德曰，不须出处求真迹，却喜忠良作话头。莫学复述贤公所讲故事，或许有不周之处，然而故事所含的道理却不会有差。净空老法师教导我们，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，与贤公岂非佛佛道同吗？言馋口满，大约只是我们南洋方言里的俗语，多是老人们爱用。言馋，指言语尖锐刻薄；口满，指说话狂妄。能吃过天食，不说过天话，是纯粹的南洋俗语，也是教人不能太狂妄。诚如古贤诗曰，缄口今人训，兢兢恐惧身，出言刀剑利，积怨鬼神嗔。缄默应多福，吹嘘总是蠢。井行路云，口腹不洁至极之因，念虑不正杀身之本。四个恶鬼因恶口所招致的果报固然是太可怕了，然而供养阿罗汉的女人竟然因一时意气而发了如此一个荒唐的反愿，也未免太愚痴了吧。此意念动处，大家难道不觉得更加可怕吗？所以我们必须及时地反省自己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恶念动时马上发觉，下一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。都摄六根，使净念相继，待熏修日久，恶念自然无处藏身了。能调心欲行， 才是真正的大丈夫。觉明妙行菩萨寄云：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句佛，打得念头死，徐如法身活。贤公曾给我们讲过他小时候种冬瓜的故事。因为种的冬瓜被他堂弟给偷走了，他就连着三天不断地小声念叨：谁偷了我的冬瓜，就让他长疮害病。结果他堂弟真的就卧床不起了。沈娘知道后就对他说：你不要再念了，你弟弟就摘你一个冬瓜，你就咒他浑身长疮，你这孩儿心怎么这样狠呢？贤公非常吃惊，心想：人的念头真有这么大的力量吗？于是马上改口念叨：快让他好了吧，快让他好了吧。堂弟的病真的很快就好了。贤公说，从那以后，他再也不敢怨恨人了。宋代大贤少子康节先生有一首诗，墨学十分喜欢，所以时常诵起：启圣人胸襟，感人泪下，浩然正气，撼人心魂。在此道出，与诸君共勉，愿我同人能将其深明五内，立到处常行方便，立欠处常存好心。诗曰：每日清晨一炷香，谢天谢地谢君王，但求处处甜和熟，唯愿人人寿命长。国有贤臣安社稷，家无逆子恼爷娘。四方宁静干戈兮，我若贫时也不妨。